我爱他。 可是倩儿， 我的爱他是有道理的，不是盲目的。他也许比我们这些所谓高尚的人更高尚、更善良、更实际。为了生存，他什么都做过。他卖过地摊，当过佣人，卖过菜，他什么都干过。他是没办法，为了他弟弟，他才进了夜总会。可他的心是干净的。你们要不相信的话，你们就看看，看看这些给他弟弟汇款的存根吧。他说，他爱他弟弟，也爱我。可他不能走进我们这个家，他玷污了我们这个家的荣誉。 庆儿，你别太伤心了。 什么都过去了，这只是一场情感的经历，我会坚强起来的。明天我还要去上班，进学作业对讲，我去睡了。专家比尔哈顿说：“陈伯命了不起。” 陈伯命，祝贺你、啊！ 还有一个好消息，我们庆儿当选作业队的副队长了。 庆儿， 啊， 你 不好意思，正的没选上。 来，静雅，过来坐一下。我们的静雅明天就要去海洋石油总公司应聘了。文轩，你到了北京找一找秦总。啊，拜托拜托他照顾一下我们的女儿，走走后门。嗯， 老爸，至于吗？你也太小看你女儿了。 哎，那个秦总是我的情敌，当年追求过你妈妈。 哎呀，你胡说什么呀？别听你爸爸胡说。 这次你妈妈去北京把你们的姥姥接来，嗯，就好了。 你呀，倩儿，哎，上你房间，妈妈给你收拾收拾。 哦，好。 喂，啊，等一下啊，爸爸。 哎，是我，采访，不行，十分钟也不行，请你们给我留一点点时间，我和我的女儿妻子坐一会儿。好，就这样。 爸爸，嗯，这次也许我不应该离开你。 哎，去吧，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。 倩儿，倩儿，下来坐一会儿。 爸爸想说，一个人无论做什么，都要从一点一滴开始做起，而且要扎扎实实，还要确立一个目标。 我不这么认为。嗯，人为什么只能有一个目标呢？我认为一个不行，还可以有另外一个目标。你比如说体操运动员吧，如果16岁不出成绩，就应该换一个别的项目，做别的工作。 好了好了，金雅，别再跟你爸爸讨论了，时间来不及了，快点。 哎，赶着上火车，你让他们俩在我身边坐一会儿。 那来人了，去开门。 好，哎呀，大年哥。 是大男孩儿， 哎，我爸来看看。 哎呀，老婆， 快来，快来，快来！ 快来快来， 我 还没脱鞋， 不用脱鞋，不用脱鞋。 坐坐， 这是 要去北京。哦， 啊，老黄师傅呀，你看我们家乱糟糟的，您快坐，快坐。 来，等等 我，我站一会儿就走，站一会儿就走。 坐坐， 老黄啊，你来找我有事啊？我那天喝高了，在你们家闹了一通，这不，儿子让我来给你们赔50来。你那天心情不好，哎，多亏了庆儿还有林工陪着我。 那是啊，到北京拿这么多东西干啥呢？